第41集，铁炉堡。图拉扬正在篝火旁的椅子上安静地坐着，思考着后面的行动。突然，他听到有人在高声地喊他，他几乎不敢相信地抬头看去，看到一个身穿着全套铠甲的高大男子正骑马向他走来，暴风王国的狮形纹章闪着金光，一柄巨剑从那人的一侧肩膀后面露了出来。图拉扬惊讶地站了起来，盯着马背上联盟的指挥官，然后洛萨跳下马，拍了拍他的背。 图拉扬， 洛萨大人， 看到你真好，小子。他们说我能在这儿找到你。 他们 啊，那些精灵，我转往北方行径时遇见了奥雷利亚、赛龙和其他精灵，他们告诉了我在王都发生了什么，以及你带领部队从这条路追击部落的其他军队。你干得很好。 我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而且说实话，我并不十分确定发生了什么。 他和洛萨坐了下来，洛萨感激地从卡德加手中接过一些食物和一个酒袋。图拉扬开始讲述发生的事情。当部落主力离开洛丹伦向南方急行军时，图拉扬和其他人一样惊讶不已。接着他从普罗德莫尔那里收到了一份关于一场海战及其结果的报告。 部落的残军已经不足以对抗我们，特别是泰瑞纳斯国王还在他们每次靠近城墙的时候都给他们迎头痛击时，他们的首领就明白了这点，所以他撤军了，之后我们就一直追击他们。 他可能是在等其他兽人从海上回来，当那些兽人没有回来的时候，他一定明白自己有麻烦了。另外，封锁他身后的山路意味着他既不能从那儿逃走，也无法从那儿获得援军。 那么洛萨大人，您听说过佩瑞诺德的事了？ 是的，我永远无法理解怎么有人能背叛他自己的种族。不过感谢托尔贝恩，我们不需要再担心奥特兰克了。 新特兰怎么样了？ 没兽人了，我们花了好一会儿才找到他们所有人，有些人藏得很深，甚至在地下挖出了巢穴，这样我们追捕他们的时候就能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我们最终还是逮住了他们，当然蛮锤矮人们还在巡逻，以确保万无一失。 精灵们也正在返回奎尔萨拉斯以肃清那里，似乎兽人们已经离开了森林，但巨魔们可能仍然躲在林间。乌瑟尔和其他圣骑士在哪儿？ 我派他们去洛丹伦了，他们会确保那个地区重新变得安全，然后他们就会追上我们。如果我们不留点敌人给乌瑟尔打，他会不高兴的。 部落可能会打算藏在卡兹莫丹。 他们不会的，这样的话他们就要对付那些矮人们，铁炉堡仍在坚守，矮人们一直等待能反击兽人夺回他们群山的机会。 我们应当帮助矮人们夺回山脉，如果部落不去铁炉堡，我们就绕到铁炉堡那儿去，同时派出施救骑士监视部落行进的路线。如果我们解放了那些矮人们，他们就能守住这里的山脉，阻止兽人通过这条路返回，他们还会追捕那些仍然躲在群峰之中的兽人们。 是个好计划，传令各军，我们明早就出发。至于我，我得去睡一觉，这是一趟漫长的旅途，我也不再像以前那么年轻了。图拉扬，我不在的时候你表现得很好，对军队的指挥都做得非常好，我就相信你行的。莱恩，你让我想起了莱恩，你与他一样勇敢。我去休息了，明天见。 看来你还是赢得了他的尊重啊。 别说了。 卡德加虽然说的是开玩笑的话，但他明白图拉扬是多么珍视洛萨的称赞，而图拉扬又曾经多么担心会让洛萨失望。 图拉扬听到卡德加的话之后，心不在焉地轻轻推了卡德加一把，回应着卡德加的玩笑。但他在打开自己的铺盖躺上去，闭上眼睛，试图在他们再次出发之前稍微休息一会儿的时候，脸上一直挂着微笑。 进攻！ 洛萨大喊着，拔出他的巨剑，沿着那条被白雪覆盖的山峰凿出的宽阔山路上冲锋。剑刃上的金色符文在他们冲锋时反射着阳光。在山顶附近，山石被精心打磨雕刻成了一面巨大的岩壁，岩壁上方高处则是凿穿山石建成的窗户，在一小段阶梯顶端的石墙中嵌着一对真正巨大的门扇，门扇足有四米半高，上面雕刻着一名强壮的矮人战士，门上是一道宏伟的拱顶，拱顶中刻着一座沉重的铁砧，铁炉堡的大门令人一看之下肃然起敬。如今厚重的门扇紧闭着，谁也看不到其他的入口，但这并没有阻止部落冲击着大门和周围的岩壁，兽人们徒劳地试图打破矮人自古以来的防御。洛萨和他的士兵们眼下正以这些兽人为目标，他们来到小道尽头，出现在城门面前被大雪覆盖的山脊上。兽人们惊慌失措地转过身来，他们忙着攻破城门，所以在战斗的声音和山谷中呼啸的风声之中，他们没有听到联盟军队靠近时的声响。他们正绝望地举起武器准备与新敌人战斗，但是第一排兽人甚至还没能转过身面对攻击者就被砍倒了。 不要松懈，把他们赶到那些石头旁。 洛萨砍下了一个兽人的胳膊，又把另一个兽人拦腰斩断之后，大喊着向士兵们发号施令。他麾下的士兵举起盾牌开始稳步前进，一边用剑和长矛刺向打算冲破他们防线的兽人，把那些兽人逼回到他们打算突破的那扇巨门旁。正如洛萨所期盼的那样，矮人们已经做好了准备，巨大的黑门随着微弱的呜咽打开了，穿着重锁甲的敦实战士们涌进了这片平原，战锤、战斧与火枪已经准备就位。他们从背后突袭了兽人，在人类与矮人的夹击之下，部落很快被分割开来。 感谢你们，我是穆拉丁同居麦格尼国王的弟弟，铁炉堡矮人欠你们一份情。 我是安都因洛萨，联盟指挥官，很高兴能帮上你们。我们的目标是把部落清除干净。 还没错，就该这样。联盟，几个月前是你们从洛丹伦向我们发来消息的。 确实，我们为了这个共同的目标团结在了一起。 你们现在要干啥？ 好，这是我的兄弟布莱恩。 啊，我们正在追击部落残部，我们已经在陆地与海洋上消灭了他们许多人。我们现在打算找机会消灭其余部落，结束这场战争。 我们会跟随着你们，我们族人稍后会登上山脉，夺回我们继承祖先的要塞，并确保卡兹莫丹不再会有残余的兽人。不过我们也会带上一些小伙子加入你们的联盟，确保这些兽人不会再来找我们麻烦。 非常欢迎你们的帮助。 很好，我们会派点人去告知我们的兄弟，带着补给赶上我们。部落朝哪个方向走了？ 南方。蛮锤矮人侦察回来了， 兽人正向黑石塔进发。 黑石塔？你确定吗？ 我当然确定，我可跟踪了他们，不是吗？还是你更想去亲眼看看？ 库德兰一边说一边从他的狮鹫上跳下来，落在离围着篝火坐着的洛萨和他的副官们不远处。图拉扬注意到蛮锤矮人和铜须矮人相处的并不是很和睦，或者不能说不和睦，而是他们更像是爱争吵的兄弟。他们都喜爱彼此，但就是忍不住互相争吵和炫耀。 但听到库德兰建议他们骑上狮鹫亲眼去看看，穆拉丁和他身边的布莱恩脸色发白，退后了一步，这引得库德兰发出一阵坏笑。铜须矮人绝不情愿飞行，就像蛮锤矮人绝不情愿住在地下一样。 黑石塔就是那座山顶上的要塞？ 是的。 那里的地形对他们很有利，他们在各方面都占据着优势，要塞很坚固，很容易抵御来自周围山脉的攻击，他们可以很容易控制住进出的道路。不管他们的首领是谁，他头脑都很清醒，这会是场硬仗。 是啊，而且那里还被诅咒了。没错，就是那儿。哎，我们的黑铁表亲在那里建造了座要塞，那里的地下藏着更加黑暗的东西。 如果那里真有什么别的东西，也没有影响到那些兽人，他们还是撤回了那里，而要突破他们的防御会很困难。 但我们可以做到，我们有足够的人数和作战技巧，足以击败他们。 没错，我们能做到，这将很有挑战，一切值得去做的事都很有挑战。 洛萨还想说些别的什么，但他们都确实地听见了板甲的碰撞声。他们转身看到一个男子大步向他们走来，这人的铠甲有些磨损，但仍然闪闪发亮。他的胸甲上绘着和图拉扬一样的徽记，那是白银之手的纹饰。那个男人向他们走来时，篝火的火光照亮了他火红色的须发。 乌瑟尔大人，我们尽最快速度赶来了。 你们已经搞定罗丹伦了吗？ 是的，我和同伴们已经确保了那片土地上和周边的群山中现在已经没有兽人了。 太好了，你们来的正是时候，乌塞尔爵士。我们刚刚得知兽人最终的目的地，我们要赶到那里只需要 5天。如果兽人不在这条路伏击我们的话，你们要去黑石山的话，我们会和你们一起去，我们不会让你们独自对抗那些家伙。 我可没看到什么伏兵，部落正有序地撤回了黑石塔，蛮锤矮人也会与你们并肩作战，我们的总人数会超过他们，虽然多不了多少。 我也不需要比他们多多少，只要能和他们势均力敌就好。5天之后，我们会结束这场战争。 在图拉扬听来，洛萨的这些话意味着终结，或者是毁灭。他希望，这不是他们的末日。